降雨呢下午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么再有呢就是夜间，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那么在亚洲呢，现在咱们先说说九号台风。九号台风啊现在已经迅速减弱，中央气象台也已经对这个编号已经停编了，不过呢它带来的雨水是不止的，始终在这个广西啊、云南南部以及到中南半岛北部这一带活动，造成持久的强烈的降水，有时候呢还会出现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嗯， 那么十号台风呢，于昨天晚上八点钟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已经生成了，今天早晨五点，中心位置位于浙江省象山县东南方向大约1350公里的地方，中心最大风力为八级，也就是每秒18米的样子。 嗯， 西极风的这个风圈半径啊为100到250公里，预计啊，这个安比内登陆我国浙江一带之前，会先对日本冲绳岛造成风雨的影响。 嗯， 这是两个台风，一个九号，一个十号。九号已经这个停编了，减弱了。那么对北美呢，现在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到周末，美国中东部地区仍然是多雨凉爽的，并且呢，这样的状态，有希望维持到月底。相比之下呢，在美国西部，始终是没有雨。天气是晴热的，气温偏高，月底之前呢这种现象也是很难改观的。 嗯，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美国东部大部分的降水比常年同期还是普遍偏多的。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美国中东部的平均气温和常年同期啊基本上相差不大，不过呢在西部地区呢气温将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像加利福尼亚州啊等地平均气温比常年要偏高10度以上，局地呢要偏高16度，这个炎热程度就可见一斑了。另外呢欧洲啊持续是被这个炎热天气所笼罩着，炎热天气呢现在还在继续，未来几天呢尤其是北欧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炎热最明显的地方，部分地区呢能够达到28到30度之间，和常年20度左右的最高气温相比，这个当然是相对炎热异常了。像这个瑞典中东部和南部，还有芬兰呢，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也将持续的保持在26到30度之间。 嗯， 作为那个地方的人来讲，这种气温已经感觉到是很炎热了。 嗯， 此外呢像这个西班牙、法国、德国以及南欧的意大利啊、巴干半岛，这些天气呢同样也是闷热的，预计这样的炎热天气在八月之前都不会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呢西欧、中欧等地啊气温会在月底再创新高。 嗯， 总的来看天气都不是特别特别的复杂，只有在东南亚地区这些地方呢一直在咱们国家的西南部地区会有一些非常强的降水天气，其他地方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宜旅游的。 嗯， 是。 好的，谢谢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 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成，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的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达人订阅号，我们要和一位久违的老朋友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旅途故事。 他总是飞来飞去，偶尔呢来我们节目歇歇脚，很高兴时隔很久终于又来歇脚了，欢迎一下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黄建华。 欢迎建华啊。这个刚才我们听这个天气预报连线的时候，说到欧洲的很多天气情况，我捕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建华可能也听到刚才老师介绍的那个天气的状况了，说在欧洲的某些地方，如果到了26-27度、27-28度的话，对当地的人来讲已经是酷热难耐了。 30度以上简直日子没法过了。 对，他刚才说到北欧，一下我就觉得， 对，因为那边没空调，很多地方 是吧？ 他们 就是本来是不需要 楼里不装空调就 没有冷风这个选项， 没有，他们只能装风扇， 只有暖气， 没有，只能装风扇。 可是像不像那个咱们反过来说，像咱们中国南方在很多年以前其实都是单制的空调， 对， 也就是说只用冷风就行， 对， 不用制热。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还是不对， 对， 有的时候这极端天气一来吧，那几天你很难过的。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个呼吁一下北欧的这些朋友们，也可以来加装一下，有的空调确确实实还是不一样。 比如在法国、在瑞士很多地方装一空调特别贵。 没关系，我刚刚想说，我们一些就中国的品牌的空调性价比很高的。 有代言人来了， 主要是空调并不贵，安装预约费用 就是人工费。 你知道装一个空调要基本上好几3-4千欧元。 不要紧，我自己打孔，自己来。 他们 DIY 能力还是很强。 不可以自己干，主要是因为它很多老城， 是有标准的， 是有标准，它不可以自己弄，而且你要预约。基本上，比如现在你都约到9月份、10月份了， 真的， 今年夏季就过去了。 对， 但是今天我觉得建华来呢，因为他刚从欧洲回来不久嘛，是吧？ 嗯， 欧洲这回去的是哪些地方？ 去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还有捷克，还有那个斯洛伐克。 哦， 对，主要是沿多瑙河两岸就是走了一圈。 哎呦， 坐船对， 去了鼹鼠的故事的故乡。 鼹鼠的故事， 多好玩。跟德国咱们不说了啊，因为德国前段时间我们集中火力 对 安慰了一下德国。 对对对 我们今天听建华来我们讲讲他在这一程当中其实还有更有意思的地方。 嗯， 今天会给我们选择哪个地方来跟大家 分享？我觉得可以说奥地利和捷克吧。 这确实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是很常见， 比较少。 对 对 对, 对，就是沿多瑙河一线基本上去的人相对来讲也不是特别多。 嗯， 对，多瑙河两岸的风光还是非常漂亮的。 多瑙河在各自的心目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印象？如果没有去过的也可以说说啊。我觉得我们先从我们几个人开始。这个我是因为赶巧了，上次在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待了一天，所以呢就是有幸目睹了一下， 那个是 在河上走了一下。 对， 因为小的时候去多瑙河就完全是音乐的概念， 就 是 多瑙河 对吧，就没有别的了。 对， 就一说到多瑙河啊，那个画面感马上就浮现出来， 对， 波光粼粼的。 对， 就是欧洲它是欧洲第二大河流，第一大是伏尔加河， 啊， 然后第二就是多瑙河，然后比较大的还有莱茵河。 但是多瑙河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连接的那些国家，它流经的国家特别 多，它经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还有塞尔维亚，然后保加利亚，一直到黑海，应该是流经国家最 多 的。 对， 对 是的。这个多瑙河，我刚才说嘛，这个音乐的印象啊， 嗯， 就小的时候，因为你对音乐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那种把握和概念， 嗯， 只是觉得就是它带给你一些图画，一些图像。 嗯， 然后小的时候，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那会儿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做《世界各地》， 嗯， 你们那年代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早就过去了。那个时候，它就是像风光片一样的， 嗯， 各种地方、各种国家的那种异域的风情，那个画面非常非常多。然后一说到多瑙河，音乐带给你的东西呢，往往它是一种很抽象的， 对， 但是它要加上图像的话呢，它会有迷惑性，就是你永远保留着一种印象。 是 多瑙河是什么样呢？就是两岸郁郁葱葱， 嗯， 然后那个河道 很宽， 对， 然后流的那个水量非常大， 嗯， 然后你看到船只在上面航行，你会觉得那个世界离你很远很远。 你不会先去探索一下是不是真的蓝色吗？ 你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让建华来跟大家回答，好吧？ 嗯、 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这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多瑙河什么颜色，然后到了那之后可能有很多的变化， 嗯、 又不太一样的印象， 嗯。嗯 我就问问袁一，小时候对多瑙河，你是不是印象跟我一样的是在音乐那个部分？ 当然， 对吧？ 我不是看的电视，我小时候是 你小时候 故事， 而且你是学琴的 啊，对， 对吧？ 所以就是妈妈天天会给我放，就是各种音乐家的故事。 你看， 嗯， 就讲他们的各种生活，然后就会 对，而且就是多瑙河两岸的流经这些国家里，真的产生很多很多艺术家，比如奥地利的这些地方，然后萨尔斯堡呀、维也纳呀、 嗯， 然后包括那个瓦霍河谷啊，然后捷克的。捷克布拉格不是多瑙河，但是它是多瑙河支流嘛，伏尔塔瓦河，然后也这边离也不太远，然后包括呢，这个塞尔维亚等等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多音乐家。 嗯，那我们来听听建华这次就是亲赴多瑙河，到了多瑙河看到这些沿岸的国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是其实这些国家这些城市我之前都去过，这次只是换了一种旅行 方 式，对，只是坐河轮，坐、 哦、 欧洲的那颗河轮。 我觉得你河轮已经不是第一次坐了吧？ 去年是莱茵河，现在多瑙河、 哦、 不是一条河、 哦嗯，但是这个旅行方式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是容易让人想到去年一个爆款 的 网剧。叫河神不一样 不要都会笑牙疼 河轮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 我知道这次说到莫斯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提到了哈，在俄罗斯现在有这个 其实欧洲的内河的河轮还蛮多的、 嗯、 一个是莱茵河的航线一个是多瑙河的航线、嗯、还有就是法国南部南运河的航线、 嗯、 南运河基本上就是那个河就没有多瑙河和莱茵河大了顺便说一句、 嗯、 它是基本上一条船只能坐6个人到8个人 哦， 就是那个 这么小的船啊 对它是内运河嘛、 嗯、 就是在城市里可以走的但是其实、 啊、就跟咱们在绍兴啊乌篷船 差不多 那个宽度真的 是 那个规模 但是它能走 6到8个人 它能走非常长但是它是有客房的、嗯然后这个非常贵，一个人走十几天，大概5000到7000欧元。 就是船本身其实不小，只是它里面的 很小 很小， 就是它只是说、船那个河道比较窄， 就、 嗯、 只能通过 窄， 只能通过 这样的船，因为还要过很多船闸、 嗯， 所以南运河的航线是非常贵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峡湾的航线就是在挪威那边也会有一些这个海轮的航线 对对对 然后南面就是地中海的大西洋的然后内河游轮基本上就是大多数时候都指的是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航线 那是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欧洲的这个河轮啊 嗯 规模都不大不像这个海上游轮、 对对对因为它受这个船闸还有桥梁还有这个河的宽度的限制、 嗯、不可能是那样大船 对比如莱茵河从阿姆斯特丹到巴塞尔大概要过10几个船闸、 哦、 然后那个从比如说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的一个这条线呢，得要过20几个、20几个船闸，应该是 对船闸的印象。我想可能在国内旅游的朋友去过三峡， 对、 啊、三峡这个我们的游轮的时候 这个功能基本上类似、 嗯。 然后所有你看到的这个多瑙河在长船上面，它舰船的宽度都是按照这个船闸的这个宽度来建的、 哦， 高度都是按照桥梁的高度来建的， 哦、 所以它的特别受限。 嗯， 对。 那内部的硬件设施是好的吗？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比如我们这次坐的维京河轮，然后它的内部呢是它的船的这个房间会特别特别好，特别舒适，而且是全都中文服务， 嗯、 从你下飞机开始全中文服务，然后全中餐， 中 而且全船都是中餐，然后中餐西餐你可以点也可以吃，然后而且每天的导游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全是讲中文讲特别好的。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对对对对对 就感觉是坐了一艘游轮， 就是、 但是其实它的规模是河轮。 而且我们知道 它只有100多人，就是比如坐海轮大概2000-3000。 为什么在河轮上的服务有这么中文的一面呢？ 不是只有这一家公司，只有维京是这样的。 这一家公司 其他的就还是英文为主， 好厉害。 就是比如它美国船，它有美国船，有这欧洲的船，但是可能是很多国家混在一起的。 那你这次上去之后，中国的游客多吗？ 全是中国游客， 中国游客很多。 对对，哦、但是。不是，他一共100多，他只面对中国市场。 明白了，你走的这一趟， 对 吧？ 对对 对， 他只面对这个中国市场的。 那咱们俩真是这方面不知道、啊、 完全没有涉猎 过。而且 我说了那么多的什么这个大巴车的，对吧？ 对， 你火车的，你没有想到河轮这么好的中文服务 啊、对，而且他那个。 怎么说呢，从你上船开始，它一价全包的这种服务，就是整体不用花钱的、 哦、 然后酒水随便免费随便喝、 嗯、 然后比如说你早餐中餐晚餐都有这个中餐，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海鲜餐选餐，是自助餐、 嗯、 除此就是自助餐里边好像配了一个四川的厨子还是这样的湖南的我忘了 川菜啊， 对对对、 啊、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吃的非常适合你口味、 嗯、 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点餐，比如你可以点水煮牛肉、 嗯、 你可以点德国香肠， 就跟 三文鱼 咱们的游轮上其实一样，就是有自助的也有点餐的地方， 对， 对， 对， 对，而且关键它这个船上还有麻将机 太厉害了我就怀疑这是西南省份的人开的吧、嗯、这个公司 对，然后他那个而且就是房间里还给你配了那个自拍杆和泡热水的茶杯， 他对中国太了解了， 太了解了， 然后有中文的电视和电影、 嗯、 对，然后真的是服务特别好、 哎、真好，这样的服务。那么如果说有游客要选择这样的，你觉得合适合理吗？因为我们知道从服务方面来讲是已经不错了、 嗯、 但是如果是要去你说的这几个国家，这个河轮能够满足咱们的要求吗？ 没问题，因为它就不像你跟大巴车那种旅行团会非常累、 嗯、 然后它比较好的一点，我觉得原因肯定会喜欢，就是它十天不用换搬行李 啊、嗯！ 我可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女生， 但是你不用换啊！ 就算袁一想搬，也有人帮他搬、 啊。对，有人帮他搬。 黄建华帮我搬吧。 就十天不用换行李 啊， 就是不用换酒店， 这就上线移动酒店嘛。 对，而移动这种酒店，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就是它的那个节奏特别慢， 对、 嗯、节奏特别 悠闲， 适合我父母。 又回到刚才我说那音乐，就是缓缓的， 对 缓缓的。 对，你就想他，比如在维也纳会停三天， 嗯、 然后在瓦豪河谷还会。 真好，这比普通的海上的游轮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时间留给你的 对，基本上就是海轮就是半天儿， 对吧？ 然后就回船上了， 真好。 对，然后他会在维也纳待三天，然后还会在布达佩斯待两个晚上，然后呢，就是你可以， 那也就是说，我待着两天或者待着三天。还是回到船上住吗、嗯、 你可以回你是回到船上住的，因为船上的酒店房间都特别好， 然后上下船也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对，都很近， 记得就是游轮，就是 它基本上都是它比如布达佩斯或者很多城市，它都是停在这个小城的中间的、 啊、 你直接在开船之前回来都可以了，每天 直接等于是半个市中心的感觉， 对对对， 河轮比海轮的又一个优势显现出来，就是你知道海轮停在港口离城市 要远一些， 其实要开车很长时间，对，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地中海游轮，如果你要是停南部尼斯甘纳那边的话，你要去巴黎就比较远了， 嗯， 就是基本上要坐火车要6个小时，坐飞机要1.5个小时左右、 嗯、 然后但是你比如说你去停在啊巴黎啊等等那些地方，去首都都比较远、 嗯、 但是多瑙河呢它是跨越很多国家的首都，离维也纳呀布拉格呀、 嗯、 或者是这个布达佩斯啊，都布达佩斯就停在首都啊，就非常非常，你维也纳也停在首都，然后而且它是融文化艺术和自然风光一体的一条线，就是你在维也纳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文化类的博物馆，然后你到瓦豪河谷呀、啊、萨尔斯堡可以听听音乐会，瓦豪河谷看看自然风光，就是河谷基本上莱茵河河谷和这个多瑙河的瓦豪河谷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非常漂亮的这个景色， 嗯， 对， 你看带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交通工具，它不仅是大交通，也是一个毛细血管的一个小交通的一个工具、 嗯、 所以这个房间的硬件设施也很重要，装修就尤其重要， 对， 近30秒装修广告马上回来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哈，建华正在跟我们说这个多瑙河上的这个交通工具， 嗯，这个河轮， 河轮， 嗯， 对， 刚才我差点就想问他，一说到布达佩斯那个， 嗯、 说是在中间嘛，在城市当中， 就在对电子桥旁边， 哎、我刚才就想问在哪个桥，对，因为我对当中好多桥的名字现在已经模糊了，但是当时就觉得哦，这么多桥， 对对 对， 对， 而且每个桥都有它的故事， 对，没错没错、 啊， 比如它那个伊丽莎白桥，就是有一叫伊丽莎白桥，其实也叫西西公主桥， 西西公主， 对，都是。 嗯 是在那个晚上都停两天 天都可以来回走走路的， 多好。 对， 我们当时我记得住酒店离那个河离多瑙河还有一段距离， 嗯， 所以呢 就开车过去嘛，然后再上那个河轮。 嗯、下次我给你推荐一个布达佩斯的一个酒店，一个民宿。我这次、 啊、 我这次坐完船，从维也纳开始坐船到布达佩斯结束嘛， 啊、 然后但是结束之后我在布达佩斯多住了一个晚上。 嗯、 我对面就是四季，旁边就是丽思卡尔顿那些特别有名的酒店。我的窗外就是， 嗯， 不住，没不住，不住不住，大概三四千一晚吧。然后我订的那个民宿110平米，然后打开窗户就是布达佩斯之眼，然后我对面就是对面就是丽思卡尔顿，走三分钟就是四季酒店，到那个链子桥的旁边。 你是用 Airbnb 订的？ 不是，我是 Booking 上订的。 哦、 然后 那个民宿的价格是多少钱？ 110欧元。210平米，1500 人民币， 对对，但是特别漂亮， 就是四季的一半的价格， 傲视那些五星。 绝对特别漂亮，特别美。我跟你讲，真的，里面的装修啊，都特别特别好。 不，这一点我相信啊，就是在欧洲，他们说住这样的房子，你会，其实你住的是有故事的地方， 嗯、 你住的是有风景的房间。 对对对。 你其实不用说，我非得要在那些地方， 对对， 是吧？ 因为我对面，我那个花园嘛，花园对面就是。 你知道他们保护有些地方，他们保护那些民宿，有一些就是民居的地方， 对， 比那个酒店的位置要好。 是。 对对对。 他还占不了这地方。 对，没错。 嗯。 所以这也是一种旅行方式。 来，我们解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吧，一会儿就忘了啊。刚才袁一说到了这个蓝色多瑙河嘛， 到底什么色的？ 蓝色多瑙河什么颜色？ 基本上来讲，就是它有些时候会是蓝的，然后大多数时候是绿的。就是、 这跟时间有关系吗？ 跟时间跟天气有关系。 嗯、 然后比如说下不下雨啊，包括一些河段流经的缓急都有关系。 嗯、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就是从蓝色多瑙河两岸的这些湖区，大多数都是 蓝色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的。嗯嗯，就是写这曲子的时候，它肯定是在湖区写的。 对啊，比如萨尔斯堡旁边的这个瓦特湖啊，包括那个国王湖等等这些，然后圣沃夫冈啊等等这些湖区都非常非常漂亮。 嗯、因为我是一个印象，在布达佩斯的时候。嗯，去坐那个河上的游轮， 嗯， 我们是简单的游览一下，过一过那些桥那些景点，然后呢刚到那个河边就有同团的朋友问说、 嗯嗯、 蓝色，哎，这是多瑙河吗？说是多瑙河，是， 嗯， 不是蓝色的多瑙河吗？这是蓝色吗？哦，就是有一种你突然感觉像是戏剧里面说这个人啊，我上当受骗了吗？是不是多瑙河？然后可能是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光线的原因或者别的原因，他会看见泛绿的那种颜色。 对对，有那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地方它会有一些支流也会非常美，就会可能颜色会不一样， 对，它会交错。然后但是你在船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后来看到那个河面上的颜色和那个色彩，特别是夕阳那会儿、 嗯、 然后再看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的那些建筑， 那个特别美。就是我欧洲来讲，我 太厉害了， 看夕阳落日或者是说夜景的话、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三个城市，一个是巴黎，一个是布拉格，一个是这个布达佩斯。 嗯， 沿着多瑙河这样的行程，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和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船上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来，也有第一次来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是孩子给父母报名过来的那种，特别多。因为就是父母，他最担心的父母，第一就是语言问题，第二就是吃饭吃不习惯， 还有 对， 就是路途上折腾。 对对对。 那么刚才你提的这个便利条件，不用搬行李， 解决了，对， 酒店的不用换宿， 对 这样就可 而且每天出去玩的话，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城市是你就船就停在岸上，可能走路就到了，也有一些是大巴车就会载你过去，然后也有一些你如果想多待一段时间，比如你中午不想回船上吃饭，你可以在陆地上吃， 对， 吃完之后你还可以再坐接驳船接驳那个车回来，都可以，非常方便，自由组合特别舒服，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那前一天会在河轮上面做登记吗？明天会有多少人跟着 tour 一起走？ 这是游轮上的方式吗？ 不用，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他一次的话只需要这个就二十个人，然后一共就四五台车嘛，然后你早上比如9点出发，他会每天晚上，告诉你明天几点就几点下船，然后你如果想下船，你就到时间去门口集合就好了。 您坐的这个游轮就是河轮哈，它总共容纳了多少乘客？ 一共就100多人， 一百多人 ，就不会特别多。 就是确实是比这个海上的游轮要，小巧的多， 对， 它方便了很多。 对，而且就是它有4层的阳光甲板，你可以拿高尔夫就练习球啊，然后包括在那儿有很多躺椅啊，坐那儿。就我们虽然100多人，大概70%的载客量，但是在很多时候公务区都是没有人的，都是大家都回房间休息去了。对，然后而且安排的特别满，就晚上还会教你，跟你一起跳舞，晚上有钢琴表演，或者是把那个维也纳的当地的这小提琴家请到船上来去演奏啊，然后包括教你学德语啊，教你做面点啊，各种各样的好玩的， 还有很多活动， 特别多，每天都有很多活动。 船上的视野怎么样？就是房间当中啊，或者是 它就是基本上，比如有标准房，就是窗户不大的，但是会比较便宜，就是标准在这个河以下的这种，然后还有这个二层是那种叫，比如它有法式露台房，就是整个的。一扇落地窗一样，打开窗帘，所有的都风景会这个非常好。还有就是，它会有这个阳台房， 要跟 住的阳台 上是一样的， 可以坐在阳台喝杯茶呀、等等的，会特别舒服，视野特别好。 坐在一个移动的一个观景台上， 没错，就是这样的。对，然后包括你还白天可以去这个4层阳光甲板，然后包括酒廊。去每天晚上，我碰到就是年轻人，每天晚上去喝不同的酒，然后最后把船上所有的酒全喝遍了，因为不要钱。 这个我倒是在游轮上见过， 对， 但是游轮上一般是这样的，普通的乘客们还是要钱的。如果你是那个加了 V， 刚刚你上次怎么说的 SVIP 是吧？就是这种，应该酒廊是请你喝的。 对，而且酒都还不错，那里面的酒，而且他会到，比如到 你想他补给多方便嘛，对吧？ 对， 他在河道上， 对，而且每天中餐晚餐都会服务员，关键服务员的服务都特别好。我跟你讲，就是他都。我觉得我对我亲爸妈也就这样， 这也太夸张了， 真的特别好。 你是想说孝顺？ 不是，就是他真的特别好。我觉得 周到。 我眼前的画面就是在给你捶背面。 这真的特别好， 建华老爷爷。 反正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方式的。 得到你的夸奖还是挺难的，我觉得，因为你欧洲这么 他每天都会把你的就是把你的比如数据线啊给你弄得特别特别整齐，衣服给你叠得特别好， 很仔细， 特别服务特别好，真的。而且服务员全是中国过去的，就交沟通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对，所以刚才你提到说给父母报名的，或者说年龄稍微大一些的， 对 这个 特别放心，对， 不用担心他 完全不用担心 沟通不了， 对，而且。就你可以聊聊，就是沿途，比如我们整条航线，然后从维也纳开始，然后到 总共停了多少次啊？ 停了很多次，就是每个城市会、就是、 都会停。 维也纳停，比如维也纳停3个晚上，然后会停在帕绍啊。帕绍就是德国和奥地利中间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小城市，我也是一直想去那个城市。它虽然小城很小，它叫三河之城，是东岛河和两条支流 交汇 在一起的。对。他那个有全世界最大的管风琴，我想去听一下那管风琴的演奏。刚好这次 听到了， 就是在这个票是不包含的，要自己买的，就是5块钱，很便宜，5块欧元。然后我们刚好上午在那儿，然后你可以自由活动嘛，你跟那个他船上那种小红人说一声，你说我晚点自己回船就可以了，因为那衣服全是红色的，我们就叫他小红人。然后就在那儿，提前10分钟会进场，然后进到那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管风琴的一个教堂里， 然后听那个管风琴非常浑厚的那种现场的 演奏，我还没真连亲眼都没见过，就是电视里见过管风琴， 而且还有最大的管风琴，大概得有多大呀？ 就你 形容一下， 它很大，但是它是大管风琴大小是它那个琴管数多少的， 那个 它可能规模并没有特别大，像跟地下交响比，但是它管数特别多，对，就是怎么形容，两三层楼那么高， 墙很高墙， 对对对，而且教堂很漂亮，对，所以比如会我们去到帕什，还有萨尔斯堡，我们在萨尔斯堡会安排，去那个城堡上往下看看整个这个教堂啊，包括老城啊，而且会在下面的一个非常好的餐厅里。去吃用这个午餐，所以他沿途除了中餐之外，早餐、中餐、晚餐都是中餐之外，他安排了很多的特色餐，比如说当地的好吃的，比如你白天在外面玩，然后你可能中午来不及回去，就在岸上就吃午饭，然后都是有很多表演，比如在萨尔斯堡就有那个音乐之声的那个表演，就有几个当地的人去给你表演音乐之声的那个电影里的故事里的桥段。对，然后包括我们在维也纳还安排了音乐会，专场音乐会，然后去听这个音乐会的表演，都是非常好的。 这些地方都是停靠到那儿，然后就直接就进城了。 对的， 不用说在这个地方停靠了以后再坐车去哪哪。 有萨尔斯堡是的，因为萨尔斯堡那个河啊，就是它是容不了大船的，所以我们停在了林茨，应该是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不太远。对，而且这段风景会非常好看。其实奥地利，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看。就是它不光是春夏秋冬四季不一样，比如说春天你可以春天夏天秋天你可以去看湖区，就南部的这个也非常非常美，就是我们叫南部地区，就是挨着意大利那边，然后西边就挨着瑞士和德国那边的湖区会非常非常漂亮。然后东边呢就是维也纳，然后它其实整体国土面积并不是特别大，对，但是会非常好。 你刚才提到了奥地利，也说到了这个我们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啊，还有一个地方好像一直没怎么提，就是一说捷克 啊，捷克 还有它的斯洛伐克， 是啊，对，捷克我们是这次去了CK 小城。科罗姆罗夫，就是也是开车需要开车过去的，对，然后因为如果直接去这个布拉格的话路程会稍微远一点，原来航线有，现在可能没有了，就是捷克这个城市我是觉得欧洲如果你要走中欧自己去玩的话，不管是怎么样的旅行方式，有三个地方我是非常推荐的，一个是布拉格，一个是布达佩斯，一个是维也纳，这三个城市一定要去，而且每个城市最少待两天以上。对，特别漂亮。比如说这个布拉格呢是伏尔塔瓦河，我刚才也讲了，它是除了就巴黎和布达佩斯之外另外一个夜景会非常漂亮的城市。然后你走在老城里面，把酒店一定要订在老城里，然后走路去探索每个城市，这个城市的这种魅力会非常 就是适合步行的地方是吧？ 特别适合步行，在布拉格真的步行就可以了。对，我们但我每年都会去，然后都是把酒店订在老城里，然后出远的地方可能要租个车，然后在老城里就完全走路。对， 它的风格确实就是那种东欧， 它是波西米亚风的风格。如果你从圣彼得教堂往下看的话，或者是从这个布拉格中心广场然后往外面看的话，它所有的房子颜色都是那种米红色的房子，然后是那种波西米亚风格的建筑。那除此之外，整个布拉格呢，它是世界建筑艺术的一个瑰宝，就是整个城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整个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比如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哥特式建筑，然后什么巴洛克啊、洛可可啊等等这种装修方式也都有，所以整个城市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建筑，而且布拉格在整个一战二战都没有被毁，保存的特别完好。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跟这个布达佩斯相比呢，它会比布达佩斯更加古老，给的感觉是显得更加古老， 就布达佩斯我都觉得已经很老成的那种感觉了。 对布达佩斯其实可看的东西除了我们经常去的这个渔夫堡啊、渔人堡啊、总统府啊，包括国会大厦这些地方之外呢，还可以去这个旁边的中央菜市场，也去，它是非常欧洲非常大的几个菜市场之一，也可以去逛一逛。那么菜市场旁边的有国家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逛，都是非常好的。 我记得我在那个国会大厦那个广场上他们都去玩去了，我说我要一个人坐一会儿太累了，不坐那树荫底啊。那国会大厦，因为它背靠着那个河道的嘛，然后它面向的一个广场，我就坐在广场对面看着它， 然后看一个那个有轨电车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就在那坐，坐一个多小时， 嗯， 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特别舒服。然后你就看它整个那个广场上没几个人，整个那个大厦呢，因为它不公，好像不是那个特别热闹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有工作人员来来往往， 嗯， 就像一个凝固了的一个东西， 像一幅画一样 啊，就待在那儿，你就那么。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说，他刚才那个建华说，在那些地方你可以一个人在那儿发呆。你可以看风景看很长时间，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对， 你们俩去的时候是差不多的月份吗？ 我是六月份吧， 我也六月份， 六月份。 对，我四月份也去过。 嗯， 对，基本上来讲就是 温度大概什么样？ 温度它晚上还是蛮凉的， 嗯、 就是晚上还是要带件外套的。 是是是，我也记得晚上是凉。 十七八度左右，二十度左右、 嗯， 差不多这样子。 嗯嗯、 就是。 白天也不会很热。 白天不热，白天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大太阳的时候会很热。 你知道我们对这个布达佩斯啊，对布拉格这些地方呢，有时候有一种就是，文学的或者说电影的那种情节在里头， 嗯、 所以你。知道我在那儿的时候拍了一张图片，是这样，他在一个小小的房子的阳台上，他有好多阳台嘛、 嗯、 那房子都是有外不封闭的阳台的， 对、 嗯、还有几面国旗在那儿，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或者使馆什么的，然后就拍一张照片，有俩女的，一个女的先出来站在那站一会儿，然后过来又有一个女的过来，两人拿了一酒杯一碰，然后在那儿说话，小声说话，我说拍了一张照片，我就想我说这是哪个国家间谍他们在交流什么，在交换情报吗？就是你知道这几个名字，几个城市的名字在碟中谍里面经常会出现， 对 吧？ 对 对，在一些这个特工 大饭店， 对，特工 电 影当中经常会出现，所以你觉得故事性非常强。 是、 嗯、对，这个城市真的是我四月份去的时候，我觉得喜欢这个城市，之前也去过，然后我觉得越来越觉得非常不错，适合待上几天。 我觉得老建筑，尤其在欧洲那种，你可以好像能联想到很多。 对对对， 过去你听说过的， 没错， 虚无缥缈的， 嗯， 或者是反正有根据没根据的， 而且 好多东西。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布达佩斯，一定要看夜景的， 嗯， 一定要看夜景，就是一定、嗯，而且一定要坐船看。我们这次就是晚上十点钟巡游，然后绕 那你们真好，我们是下午的时候 啊，晚上一定要看夜景，夜景是超级美，超级美，特别浪漫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比如费尔塔瓦河的和塞纳河的还有了这个多瑙河的夜景，就是布达佩斯这一段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嗯， 对， 谢谢建华今天给我们带来，反正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这样一个行程的方式， 给了你一些熟悉感，然后又给了一些新的刺激。 对，我觉得如果这种河轮的话，你可以提前订，越订的越早越好。 多少天的行程？河轮是？ 有八天的，有十雷银河是八天，多瑙河有八天，有十一天的。你也可以多瑙河加雷银河一起是十五天的、 嗯， 都 可 以 选择。 对， 好， 可以去维京的网站上去。 嗯， 谢谢建华给我们带来这样一趟不一样视角的行程，在多瑙河的河岸上， 蓝蓝的有 蓝色多瑙河。 啊，稍后为你带来住在八七六，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乐的理由。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我是远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